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022相约北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关于冰雪运动的话题，这也是我们现在每周末啊和朋友们一起去关注的内容了。那在我们最近的节目当中呢，一直在听咱们海淀区冰球队的这些队员们讲述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今天呢，依然不例外，我们邀请到了海淀区冰球队的一位队员的家长，听他和大家去讲一讲孩子和冰球这些不解之缘。那我们首先呢，也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呢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朱浩庭的爸爸。还是先有请浩庭爸爸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海淀区冰球队朱浩庭的爸爸。 嗯，欢迎浩庭爸爸啊。浩庭今年已经上初三了， 对， 学业压力其实现在是不小的， 对， 所以今天有一些遗憾，浩庭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去分享他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但是呢，爸爸是作为浩庭的全权代表啊，给我们去讲述这些有趣的、难忘的他在打冰球这一路当中的一些收获嘛啊。那我们首先还是想先听浩庭爸爸跟大家去讲一讲吧，浩庭是怎么接触到冰球这项运动的呢？ 其实他5岁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就是清河的一个冰场，当时他是刚刚开业， 哦， 然后呢，幼儿园举办了一次这个上冰体验活动，但是我们去了以后呢，当时是奔的这个花样滑冰去的， 哦， 去了以后，因为本身我对冰球这个没有什么概念的， 哦， 以前我看这个电视的冰球比赛，只有一个感觉就是找不到球。 对 对, 对， 然后去那边以后呢，我们这上完体验课也觉得这个滑冰啊， 嗯， 因为本身它也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梦想，我一直不会滑冰，我没有上过真冰， 哦， 然后呢，当时我发现这个挺有意思，我就想让浩庭去参加， 嗯， 然后报了名以后呢，跟这个当时顾教练吧，上了2节课。 嗯， 但是顾教练本身他是一个冰球教练，但是那时候我是傻傻分不清冰球和花样滑冰的 啊。 然后顾教练呢就说，2节课以后就说这孩子协调性不错， 嗯， 可不可以考虑这个学冰球？ 啊， 然后因为后来我看到有打冰球的孩子，那时候，但是不多。 嗯，对， 我看他们在上面滑，我就问征求我们儿子的意见，但是他小嘛，5岁。 对啊， 他就觉得好玩就行，至于学什么。他无所谓， 他更没什么概念， 他只要爸爸你陪我来， 嗯， 我上冰玩就可以了。 对， 所以我们就上了这一船了， 啊，加引号的 对对，然后就跟着顾教练就开始学，这从5岁开始到现在快10年了吧。 哇， 啊，就这样，我们就是开始冰球之路了。 不过我觉得就是从您家长的这个角度，当时的确还是蛮有远见的，就像您说到的，自己其实没有接触过这些冰上的运动吧。 对， 但是您有这样的一个念想。 对对，但是事实那时候我就觉得，第一个呢就是希望孩子就是有一个运动，长期的运动本身他感兴趣， 嗯， 因为从我们附近足球也好篮球也好没有场地，找不到场地， 哦， 本身呢我是打羽毛球，我喜欢打羽毛球， 哦， 但是有去了冰场以后呢就感觉真的很爽，看他们滑起来真的很爽， 嗯嗯， 然后孩子本身也感兴趣，然后教练当时告诉我说，这个因为都有护具， 对， 相对足球更安全。 是的， 所以我们就义无反顾的就让孩子去参加了。 对， 经过这个几次上课以后呢，尤其是看他快速的成长起来以后， 嗯， 那时候我们就再也离不开了。应该说孩子的兴趣还有我们家长本身的兴趣， 嗯， 促成了他一直坚持走到现在。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嘛，啊，就是孩子自己应该他这个叫原动力，然后是我们家长外在给他的一些推动力，以及他受到的各方的影响，比如他这些队友们，他的教练给他带来的这些影响，其实就真的是像您说的，让他能一直走到现在快十年这样的一个经历嘛。当然我觉得真的还是要佩服您之前的这个远见，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那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现实，就是在浩庭刚刚去接触我们应该叫冰上运动的时候，那时候其实的确参与的人数是非常少的， 对对 啊，就是我们身边可能说是打冰球的也好或者花滑的孩子，那简直是叫屈指可数，甚至可能都未必能找到那么几个 对 跟他一样有兴趣的小伙伴， 对， 所以他能够一直坚持下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嘛。 是的是的， 嗯，那像您说的啊，浩庭当时也是像咱们感觉上就是也迷迷糊糊的反正就先去学了，那他自己什么时候有概念说我现在学的这个东西是冰球？ 应该是组队以后 啊， 就是在组队之前， 嗯 嗯，因为我们都是一对一的去跟教练去学基础的一些动作，很枯燥。 是的， 从一开始的正滑倒滑 哑步， 最痛苦的就是哑步。 对， 然后呢，但是一直我们就是希望呢，没有一个团队，孩子就没有兴趣。 嗯， 因为孩子的兴趣主要是在除了玩耍以外，还需要有小伙伴 互动嘛。 有互动，打打闹闹啊，摔跤啊。但有了的后来是，我想想，应该是2013年， 嗯， 2013年第一波组队比赛 啊， 因为我们伤兵晚了，好像是两个月还是没有赶上那一波， 嗯， 所以就没有组上队， 嗯。 但是后面就是一直到组队之前，孩子时期有一段时间是想放弃的， 嗯。 但是组了，一直到组队以后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坚持下和鼓励下，他一直坚持到第二年组队，参加我们参加第一届这个，就因为我们的第一届啊，就2013 北京市冰球联赛， 北京市冰球联赛， 嗯。 然后呢，组队以后，他有了自己的小伙伴和队员， 嗯。 然后在联赛之前呢，我们又去了一次，就教练带我们去参加了青岛的第一届这个国际比赛 啊。 从那以后，我们去了就拿了冠军 啊。 从那以后，孩子就对冰球有了真正的有了概念。 对， 他知道什么叫做胜利， 对， 什么叫进球，什么叫做大家一起嗨。 对，就是有了团队了嘛。 对对， 那种感觉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对对。 但是像您说的，中间的那段想放弃的时候， 对， 其实当时的确是对于浩庭来说，可能同样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都是需要抉择的时候啊。那当时孩子我觉得他出现想放弃的时候其实挺正常的，因为像您说的一对一的这种练习很枯燥，别说是孩子，连大人有时候都觉得挺没意思的。 对， 那当时我们是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他给鼓励让他能够坚持下来的呢？ 我印象里最深的一次就是他学哑步， 嗯， 学哑步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 天天都在练这个， 就是那一个动作， 嗯， 但是就作为孩子来说，他因为他那个动作吧，就是腰很累， 嗯， 大家都说孩子哪有腰， 啊， 实际孩子也有腰， 是， 然后呢，他另外呢就是靠一条腿去支撑， 对， 非常累， 嗯， 顾教练对他要求也比较高，所以他一直是保持那一个动作，有时候几分钟。后来有一次呢，他老是学不会，他自己也很着急， 对， 然后教练有时候脸色也不太好， 肯定 会 吼 他， 会的嘛，会 会。最有意思的一次是，就是上课上着上着呢，我在冰下面可能是看看手机，然后回头一看孩子没了，然后顾教练呢，他在冰上呢叉着腰看着我，我很纳闷，我以为孩子去上厕所了， 嗯， 但后来看了两分钟以后呢，我突然反应过来，顾教练的眼神告诉我孩子呢，而我的眼神告诉顾教练孩子呢。 天哪， 对，我们俩都不知道孩子去哪了 啊。 然后我就去找他，然后就在那个卫生间出来以后啊，他有一个换护具的地方 啊， 那有个墙角， 自己跟那儿呢， 他躲在那里，他在那哭。 哦，那是在浩庭大概多大的时候？ 那时应该是学了大概有3个月的吧，不到6岁，5岁半。 哦，还是蛮小的， 还是蛮小。就是他自己呢，他已经有点想放弃了，而且教练呢，他觉得也比较凶。 对， 在家里我们没有人去骂他， 尤其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对，他自己，而且他自己确实可能是 腰酸呐、啊、腿痛啊、 嗯， 他觉得太辛苦了， 嗯、 没有乐趣、 嗯， 但是他又不敢去跟教练，然后也不敢给我们去说，然后他就自己一个人躲在那儿、 哦。 当时那一节课是半个小时， 嗯， 半个小时，那作为我们来说，我们跑来就半个小时，他躲在那儿十分钟找不见人，等我找到他在上冰。 不就可以把这些 时间耗过去， 这些 课就结束了。 但是对于浩庭来说，我觉得他当时可能也未必能想说耗时间这个点， 他没那概念，他就想我 自己 赶快躲起来吧，他很委屈， 而且还在哭呢嘛， 对，还在那哭。然后呢，找到他以后，我就问他，我说怎么了？是哪不舒服？他也不说，他就是哭。然后我就说鼓励他，我说没事，还有两分钟，我说还有两分钟，你再上去，然后呢再糊弄糊弄。公交练就让你走了，然后他就上去了。但是一孩子这个、他这个伤心啊很短暂的，他从边上下来以后，你一根冰棒啊、一个棒棒糖， 他 这些 他 就已经忘记了，他就已经忘记了。然后回家以后呢，当时我就给他说，我说这个时期啊，公交练过去骗他嘛，我说公交练发微信告诉我了 啊， 说这浩庭说这孩子进步很大，而且很有毅力。 嗯， 他就很开心。 对， 然后呢，他妈又给他一个奖励。 嗯， 所以呢，是对于他们来讲，就是暂时的一个痛苦遗忘也很快。 嗯， 但是呢，当时有小伙伴加入进来，后来我们上一对二、一对四 啊， 对，有小伙伴加入进来， 那就更容易熬下来， 对，他就更容易熬下来。慢慢的，对他来说就是快乐也很多。 对， 所以孩子因为现在独生子，他在家待的没有意思。 对， 他去冰场主要是为了玩，他觉得高兴。 是， 所以在小学一直到上初中之前，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他们来说，玩耍、快乐、伙伴，这都是最重要的。 对， 对， 再加上刚才您也说了，他自己也经历了比赛，感受到了这种胜利。 对， 那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其实他在这项运动当中的这种成就感， 对， 也就找到了，那他自然也就能更容易坚持下来了嘛。 对对对，因为相比较学习来说，冰球的这个成就感来的还是比较轻松的，尤其是在小时候。因为小时候呢，只要你快，就只要你够快，射门也很简单。因为小时候守门员，他蹲下也好，他的防守动作很慢的。 对， 一个孩子有可能，你看他一条龙过去就进球了。 对。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读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在您印象当中啊，浩庭有没有那场比赛给您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或者他自己有没有跟您交流过？ 作为家长来讲的话，时期这种其实经历太多了。但他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应该说也是就让我很自豪的吧，就是校队的一次比赛。 哦， 在中关村三小。 嗯， 那是第一届这个就是迎春杯。 嗯， 当时我们打到决赛了。 哦， 啊，浩庭那时候是四年级。 嗯， 四年级学校那时候学校比赛是四五六年级是甲组。 对对， 一 二三 年 级 是 一个组， 也一组。 对， 前两局的时候都已经是3-0了，就我们都落后了。 哦，咱们是落后的一方。 对，3-0了。因为在这个甲组里面，他属于小年龄段。 对 呀、 啊，他其实是最小的嘛。 对，然后呢，第三局的时候，他连着进了四个球， 都是浩庭进的。 对， 我的 天，前面三个球都是他进的。 嗯， 最后一个球 是 在他的压迫下， 哇， 对方的乌龙球。 哇 啊！当时比赛结束以后呢，他们就是校队的孩子，包括这个大孩子，追着他，满场追着他，要请他吃饭。 哇！ 当时呢，我在这个看台上看的时候呢，还有对方的家长，也是他俱乐部的队友。 对，其实大家都是非常熟 的 嘛，对， 就是平时在俱乐部我们是队友， 对， 到校队里 我们 就变 成 对 手了。对， 当时家长就说：“哎呀，你儿子太牛了。” 嗯， 哎呀，这印象让我令我印象深刻。 嗯， 所以那场比赛呢，当时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自豪。他还是小年龄段。 是呀， 就他如果是六年级的话，就是你大大小实际你没有什么很骄傲的。 是的， 但是他这四年级，当时五点我都没有想到，而且那三个球进的时间非常短。 哇， 就很快就扳平了，然后又反超了，最后我们当时就拿了那一届的 冠军，第一届英雄 杯的冠军。是啊，还是决赛嘛， 对， 当时。 对，就是那场比赛给我印象是特别深的。但是小时候的比赛也很多。 嗯、对对。 啊，小时候他们教练给他们起的外号。叫四大金刚 啊、 哦哎，这是从小他们就是相对来讲的话，就是表现还可以。 嗯，也是队里的能够镇得住的。 对对， 一些这个队员 一直是打第一组，但是呢，是从不管是打乙组也好，因为我们是比相对来说，比那个我们第一次打冰球，比同龄的孩子就晚一年打。 对对， 所以我们打的是乙组。 他当时跟队的时候， 对，我们第一年打联赛也是冠军，乙组联赛冠军。 哦， 所以那是从小我们就，他们带给我们的喜悦，远远感觉他们自身的喜悦还要多。他们每一场比赛的进球，他每一个进球，每一场赢得的比赛，我们觉得他们看到他们的成长，我们真的是太开心了。 我觉得其实光从您刚才讲的时候都能感觉到，您作为就是这一路陪他走下来，看到的这些感受都是非常的强烈的， 对， 那种自豪感， 对， 然后那种加引号的这个骄傲感。 对，我相信是因为每一个打冰球的这孩子的家长都有这种感受， 嗯， 都会觉得自己的孩子是最棒的。 肯定他还是在这个运动当中是有很大的收获的嘛。 对对对。 那具体如果体现出来这些收获到底在哪些方面， 嗯，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也介绍介绍？ 嗯，最基本的就是说从这个身体来说吧，我们孩子他身体是一直很好的， 嗯， 我的印象里就是在初一的时候，我跟他们班主任有微信沟通过， 啊。 当时我是给班主任，他们班主任说，我说我们孩子比较内向， 哦， 不太爱表现自己，他对他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呢，他不会主动的，就是他从来不会主动去参与竞选啊， 哦， 参与这个比方说选拔推优， 对对对， 他从来不会主动去做， 哦， 啊，但是呢，老师给我就微信说，浩廷是一个很自理的孩子， 很 自律 啊， 然后呢，这老师都很喜欢他， 嗯， 他也是我们年级体态最好的孩子， 哇， 就是他的身体形态 啊， 其实就是长期这个运动， 对对， 训练，除了冰球以外，我们平时在线就是在冰下， 嗯， 在家里，我们是陆地训练、体能训练， 哦，都给他也进行 着，我们做的也比较多， 哦， 所以他身体很匀称， 哦， 我们在家里呢，我们做的比较全面。 啊， 从力量训练，然后这个， 其实敏捷啊，耐力我们也不少。 对， 啊， 但是就我更多做的就是，比方说像俯卧撑啊， 嗯， 他从小的时候我们出去玩，跳绳， 嗯， 每天是1000个起步。 哇，从小啊就一直坚持。 对对，我们去海南去哪，我们去旅游跳绳，我们是一直带的。 嗯， 每天就玩玩以后到酒店， 嗯， 我都要带他下去。至少1000个绳， 哇， 然后呢， 60个 俯卧撑， 对， 那是很从6、7岁的时候就一直是这样的， 嗯，对， 有的孩子更狠， 嗯， 我有一个他们队的队友的家长跟我说，嗯，那次我很骄傲的跟他说，我们家孩子每天1000个绳， 嗯， 他们家他说1000个人算什么呀？1000对我们家孩子是热身， 嗯， 他每天5000个绳， 我天哪！ 我说你太狠了， 真是这 把孩子练废了， 山外有 山，啊，他说不会，他说5000个绳跳完，我们还要跑3公里， 哇， 其实就是很多就是优秀的孩子， 嗯， 他们背后的付出你是看不到的， 对，而且真的也能够从侧面反映出来，就是咱们这些打冰球的孩子，他们的这个身体素质真的是杠杠的， 对， 要不然也不可能去，不管是1000个还是5000个，甚至后面还有 对 俯卧撑啊， 对， 跑3公里啊，这些就是他没有那样的一个身体素质去承受 对 这些， 对， 那其实我觉得从家长的角度来说，我们最为关心的这个身体的问题，那就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收获，可是在冰球当中， 对， 家长们看到了孩子们的这些 收获，这是最直接的一个体现，就是从身体上的。 对， 因为当时我们去参加这个选择一个体育运动的初衷也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健康是第一位的。 对对对。 当时我们收获到这个健康以后呢，精神层面上的， 嗯， 他自然也就来了。 对。 但因为这个团队运动，尤其是一直在一个优秀的团队里， 嗯， 一直伴随他走一路走来以后，孩子的自信啊，还有这个他的一个团队意识啊， 嗯， 比方说上这每次比赛之前升国旗， 然后呢还有这个敲杆的这种仪式、 啊、对， 其实刚开始我们看都是很震撼的， 哎，会的， 有时我们家长站在上面就升国旗，看他们站成一排，我们自己都很感动， 真的会热泪盈眶， 对，然后他们啪啪啪一起敲杆、 嗯、 喊加油的时候，哎呀，那个仪式感啊，还、 嗯、 我觉得除了我不光我们家长给孩子带来的一个团队意识， 对， 还有这个凝聚力， 对， 因为我印象里就是当时北京疫情之前每年有这个奥城杯， 嗯， 奥运城市杯，世界各国的就外国球队， 对， 像瑞典的啊，拉脱维亚的，他们那个比赛之前的仪式， 嗯， 那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哦， 非常震撼。 这个的确就是给孩子也会带来他对于这项运动， 对， 对他们这个团队， 对对对，比赛开始之前那个仪式一进行，我们在观众席都看得热血澎湃， 嗯、 就感觉像这像那个毛利人的这个毛利战舞一样， 对对对， 就感觉哎呀，马上就带入那个情绪 里了，情绪一下就被调动起来 了，对，就调动起来了，然后进球也好啊， 嗯、 还有场上大家都特别的兴奋，我觉得这个就是体育运动的魅力吧， 嗯， 从精神上也好。嗯，这是给孩子带来的这些好处， 对， 是显而易见的， 是， 对， 而且我觉得他给孩子带来的这种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 对对 啊， 对， 不然的话浩庭也不能一直坚持到现在，我们说这个学业已经到初三这么紧张的一个阶段了，浩庭依然还在坚持，我相信就冲他对于冰球的这份热爱啊， 嗯， 他应该跟您，或者说您跟他之前应该也沟通过，我们接下来这个冰球要不要打呀？尤其是可能在他小学高年级，甚至到上初中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学业压力就要逐渐的大起来了。 对， 可能那时候的确会出现一些需要抉择的时候。 对， 那当时您跟浩庭有没有也就这个问题去讨论过呢？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大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实际我们就已经开始在探讨了。这是因为我们一路走来很多孩子一起的也是离开这个冰场了， 对， 但是就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有的人选择去觉得学习更重要， 嗯， 啊，出国的还有出国的，就是想打冰球的，但是觉得打冰球学习就耽误了， 是， 最后就选择出国这种方式、 嗯、 那么我们跟孩子探讨，对于他来讲他跟我说的最多的是我没觉得好像耽误学习啊， 啊 啊，然后呢我该学学， 嗯， 该打球就打球， 嗯， 还挺开心，因为他本身他也喜欢， 嗯， 至于走到什么时候他没有对了那就不打了呗。 想的倒是挺开的， 对，想的很开。 嗯，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竹浩庭的爸爸和大家分享孩子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浩庭爸爸和大家去讲述浩庭在参与冰球运动当中这些有趣难忘的回忆，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携程邀您来唐山国际旅游岛，家门口的小马代，东北亚优质海岛游甄选地，动漫欢乐谷，游艇轰趴，音乐一应俱全，北京向东三小时就是唐山国际旅游岛，携程订票说走就走。 以上为广告时间。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竹浩庭的爸爸和大家分享孩子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我相信就冲他对于冰球的这份热爱啊， 嗯， 他应该跟您，或者说您跟他之前应该也沟通过，我们接下来这个冰球要不要打呀，尤其是可能在他小学高年级甚至到上初中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学业压力就要逐渐的大起来了， 对， 可能那时候的确会出现一些需要抉择的时候， 对， 那当时您跟浩庭有没有也就这个问题去讨论过呢？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大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实际我们就已经开始在探讨了，这是因为我们一路走来很多孩子一起的也是离开这个冰场了， 对， 但是就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有的人选择去觉得学习更重要， 嗯， 啊，出国的还有出国的，就是想打冰球的，但是觉得打冰球学习就耽误了， 是， 之后就选择出国这种方式、 嗯、 那么我们跟孩子探讨，对于他来讲他跟我说的最多的是，我没觉得好像耽误学习 啊 然后呢我该学学， 嗯， 该打球就打球， 嗯， 还挺开心，因为他本身他也喜欢， 嗯， 至于走到什么时候，但是没有对了那就不打了呗。 想的倒是挺开的。 对，想的很开。从现在北京那个冰球发展，我们有校队， 嗯， 小学中学也有校队， 对，我们还有区队， 对，还有区队，还有北京队， 是， 实际真的忙不过来。现在真的都忙不过来。 是， 我们现在都是打球都是有选择性的， 对， 俱乐部的训练我们基本上都没有了，因为实在是顾不过来了。 哦， 嗯，北京队每周都有一次， 哦， 然后区队还有，校队每周也有一次。 那对于浩庭来说的确他已经是分身乏术了，毕竟学习现在要占用时间其实是绝对不能少的。 对 啊，我们到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嘛， 对对对对， 很要劲儿的时候。 对， 但是我记得刚才您提到的就是他在上初中的时候老师对于浩庭的这个评价，真的我觉得对于很多他们这个阶段尤其是小学生到初一的一些孩子来说，能让老师评价出自律，我觉得其实还蛮不容易的，因为可能那个阶段还没有完全的定性，就是孩子们的这个性格。 对 啊，他还是说他有起伏变化也好，或者说他在成长变化的一个阶段吧，但是能让老师去评价他自律，我觉得其实真的能够感受到就是浩庭他对于自己的这个要求还是蛮严格的。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自律这个问题呢，这还是跟冰球也是有关系的。 嗯， 而且我很少看到就是说进入青春期的孩子，这打冰球的孩子跟那个父母关系不是很好的这种情况。 嗯， 从浩庭开始学冰球一直到现在，每场比赛每场训练我和他妈妈全程都是陪同的。 哇，真的不容易。 对，我们就是从小到大没有一场比赛我们是 缺席的。 他是很少做到全勤的。 哇， 就像校队的比赛，俱乐部的只要是正规比赛啊， 嗯，对对对， 友谊比赛咋不说，正规比赛，嗯，我们没有一场缺席的。 哇， 就是也没有病假也没有事假，基本上没怎么生过病，因为是， 嗯，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所以这九年多下来每一场比赛我们也是以身作则。 哦， 不管你是作为主力也好， 嗯， 还是作为替补也好， 对， 我们必须要求只要是比赛你必须按时到。 哦， 所以他自己潜移默化的，我想这是对他的也是一种这个潜移默化的影响吧。 我觉得这完全就是因为您跟妈妈给他做了一个榜样。 对对对， 嗯，家长是孩子最好的榜样嘛。我们 对，就是他有时候想偷个懒啊， 嗯， 或者是就是说可能是有一阵表现不太好，坐了冷板凳啊，他不太想去。 嗯， 但是我们就会告诉他，这是首先这是团队运动。 嗯， 你在上面，你是一名队员，你就做队员的职责。 对， 不管你是在冰上还是在冰下， 嗯， 你在冰下你要给队友鼓掌 支持， 支持他们。 对， 你在冰上你要尽全力去帮助球队赢得比赛。 对， 这是你的一个职责。 嗯， 教练让你上还是不让你上，这是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的。 对， 所以你不能有任何的怨言。 嗯， 所以呢，这他我觉得就冰球这项运动呢，一直伴随这么多年以来呢，给孩子形成了一个习惯。他就是上学，你作为一个学生， 对， 那你有学生的职责， 嗯， 你按时到校， 对， 上课该怎么样怎么样， 对， 所以他一直比较对纪律这一个执行的还是比较好。所谓的自律，嗯，我觉得老师所谓的自律就是他在学校里从来不越雷池一步， 对， 不早退，不迟到， 嗯， 老师让交该交作业，那坚决就交作业， 嗯， 所以整个初中下来。每一个班主任都是这样说他的。 对，其实我觉得啊，您刚才说的这个对于学生来说做到的这些事情我们听起来是很简单的，就比如说不迟到不早退，老师要求的我都完成， 对， 而且是我的成绩肯定也还是不错的，但是 也还行， 哎，对，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其实真的是不容易的。 对， 至少就是说我们这个说在学校里头完成老师的一些布置的作业也好，还有就是上课你不走神儿，保持很好的一个纪律，其实就已经开始，对，在不同的孩子身上他有一些不同的表现了。 对， 但是能让浩庭一直去做得这么好，像您刚才说的得到不同的这个班主任给他的这个评价都是非常好的，那我真的觉得这是他在学校当中表现很不错的一个体现了。 对， 那其实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浩庭虽然觉得哎，我不觉得什么呀，我觉得还是可以坚持下来的呀， 但是其实也能感受到啊，市队、区队、校队，还有俱乐部队。虽然说俱乐部我们现在参与的稍微少一些了，但是浩廷也叫身兼多职啊。他可以说是啊，我觉得可以，还行，我没有那么累。但是从我们家长的这个角度，刚才我听您说的，他的各种重要的比赛还有训练，我们真的是从来没有缺席过。我们又是靠什么一直坚持下来的呢？ 家长坚持的主要动力还是孩子， 看到他对于这项运动的热爱了， 看到他的成长。 嗯， 然后呢，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家长也付出很多。 嗯， 因为是一个冰球能坚持下来，更多的是家长的坚持。我觉得更多的是家长的坚持， 嗯， 因为他需要家长牺牲大量的时间。 对， 很多很多家这孩子退出冰球啊， 嗯， 不是因为孩子不喜欢，是家长坚持不下来。 哦， 啊，当然了，并不是说家长不愿意去坚持， 嗯， 他可能也想去坚持，但是他需要时间，需要陪伴。 光听您说，我觉得咱们从浩廷参与冰球以来到现在，我们的各种周末和节假日基本上全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对，我们基本上假期周末寒暑假我们没有出去说专门的旅游过。我们所有的旅游都是打球兼旅行 啊，比赛的这个目的地就是我们旅行的目的地。 对，比赛旅行目的地，然后我们就会去搜攻略，然后想当地有什么好玩的，然后在比赛的间隙， 对， 然后大家去旅游。这么从打冰球到现在，我们真的是没有说那把比赛放弃了去旅游的， 嗯， 我们是为了比赛去旅游。所以对于家长来说也是一个考验。 嗯 嗯，但是呢，只要我们看到孩子成长，看到他身体越来越棒， 对， 这就是我们坚持的动力，实际很简单， 嗯，就能够一直坚持下来 了嘛，啊，对对 对 对对。 那当然，对于浩廷目前来说，我们也说他已经是初三了，那现在的这个学习的状态，或者说整个的一个生活状态，肯定还都是要围绕他目前学习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对 啊，去进行的。 对， 那他冰球这方面，我们是怎么考量的呢？ 现在冰球，因为冰球这个运动吧，就是说他这个如果说你停止训练一段时间，其实对于孩子他这个发挥啊能力下降挺快的。 嗯， 就从因为他你除了我们在这里说，如果说上冰少了，那有一个办法就保证他的这个运动状态，那就是在家里做体能训练 啊。所以我们一直都坚持 的 非常好。 对，所以再一个呢，就是不论如何保证他一周至少上一次冰。 哦， 至少上一次冰。但现在我们还好，因为他们学校现在有自己的冰场 啊， 哦，然后呢校队呢训练不需要把时间花在路上了。 对， 对， 我早上送他去就把球包带着去。 嗯， 他上完课以后就是 最 后一节课的自习课，他就不用去上自习课，他就直接就去冰场了。 嗯， 然后上完课在学校也吃了晚饭，等他上完下了课我把他一接就回去了。这样呢，周末呢北京队的训练一次加上校队的一次，其实到初三的时候一周能保证两次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嗯， 像小学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一周至少四次 啊， 有的孩子更疯狂，一周七天全在上冰。 我的天哪。 对，真的是，我就觉得家长有时候就是对这个冰球的这个热爱和痴迷啊远远大过孩子。 我觉得其实真的也是受到了孩子参与这项运动的影响。 对， 对， 对， 就像您说的嘛，之前对于冰球完全不了解， 对， 现在您真的也可以叫半个专家了啊。那看比赛跟旁边的人去解释去讲解的话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都不用讲解，大家都谁都比谁懂。 对，学校当中也会因为打冰球，至少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体育成绩上那绝对是非常优秀的嘛， 这是没有问题 啊。我们中考也是要考体育的啊。 对， 那对于浩廷来说，这些根本不需要我们特别去加练。平时您带他做的那些体能训练，就已经让他 对中考体育我们的要求就是一个满分，没有别的要求。 这是我们的最低要求。 对对对对，基本上，你看他没有学过跑， 嗯， 也没有学过足球， 嗯， 也没有学过篮球，但是本身这个就是长时间的这个体育运动，他身体素质。 对， 身体素质的基础就比较好， 是， 所以他跑去跑啊，短跑也好，长跑也好，什么无论是耐力、爆发力都没有问题。 对， 每次体育课呢，他说我不是 number one， 我也是 number two。 对，这个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他在 学校当中一个自己自身很优秀的一种体现嘛。因为我们现在也一直强调孩子们是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而且现在对于体育也是更去看重这方面孩子们的表现了，所以其实这个的确也是从未来发展的一个角度来说，那对于比浩廷更小的这些孩子们，其实他们也能够看到，就是在参与冰球运动当中从身体素质这方面的一个收获，那绝对就是我们家长最放心的啊，在体育成绩上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收获嘛啊。 对，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那当然刚才我们也一直在强调，就是浩廷现在身兼多职，有时候在场上和他的这些队友们，其实您刚才也提到过，就是我们时而是队友啊，变成校队的时候我们又变成了对手。 对 啊，这种感觉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自己会觉得挺有意思的或者很微妙吗？ 其实他们已经习惯了、 嗯、 习惯了， 嗯、 但是这都不影响他们在场上的时候下手还是该狠的时候还是很狠的。 场下是朋友， 对，场下就我们经常就是国庆节啊，只要没有比赛的时候，我们会组织就一群孩子、嗯、我们短暂的两三天 啊、 在比赛间隙或者是没有比赛的两三天， 对，去玩一会儿， 出去团建啊， 对， 他们一起玩。但是校队比赛的时候那真是各为其主那下手狠着呢 这个其实我觉得真的也是能够反映出来，就是孩子们对待比赛的这种专业的态度。 对， 而且也能够更加强烈的感受到，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比赛有多么的丰富，才能够让孩子们有这样不同的经历。 对 啊，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只有一个俱乐部的话，大家可能根本感受不到我们还会突然变成队友的这种感觉。 对 对, 对， 以及像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浩廷又是咱们海淀区队的，以及是北京市队的。 对 啊，就是这个身份上的不停的在转换。 对， 其实对于他来说的确也是让孩子们在逐步的去调整，或者说去让自己有更好的一种适应的能力嘛啊。 对对， 那当然我们今天说到浩廷是以海淀区队的这个队员的身份来作为我们节目的这个嘉宾嘛。 海淀区队确实是最强的， 嗯， 我们感觉都是，而且很多的队友从小一起玩到大的都在海淀区队。 对， 感觉就是第一海淀区队对这个冰球啊确实很重视。 嗯， 我们刚刚这个暑假我们进行两个星期的这个 集训、哦、 两个星期集训，所以那个 宋老师也好，还有教练也好、 嗯、 就每天很早就来，然后训练结束把孩子们都送走， 嗯、 对孩子对这个孩子们也很认真， 嗯， 因为在一个区队呢我觉得是实力也是最强的，孩子们荣誉感也好、 嗯、 还有就是整个这个团队啊，你感觉就向上那个气氛， 凝聚力特别强、啊、 凝聚力特别强， 对， 好像跟谁打都不惧，就是有一种王者之气，真的是有。 因为的确也都是咱们区里头这些优秀的孩子们、啊、 对 对, 对， 全都给吸纳到我们的区队了。 对, 对，他们的口头禅是打谁都跟玩一样的打谁都不怕 嗯、 就是到这个球队来，我们浩廷来区队以后打比赛，我们现在刚刚开始这个锦标赛、 哦、 他打完比赛下来都说我连汗都没出就是因为门人太多了， 凡尔赛啊， 对，门人太多了，上去跑一分钟下来、 嗯、 是不需要你一个人在上面、嗯、 对， 劳心劳力，说没有底就不行， 因为大家都很优秀， 因为大家都很优秀。 对， 所以呢他就是说下来，哎，我都打瞌睡了所以这个海淀区队来，就是我觉得对孩子自信心也好、 嗯、 他荣誉啊还有自豪感， 还有能力上的这个提升， 能力的提升，因为你下棋找高手嘛， 对， 打球也找高手， 是的， 你跟优秀的人在一起你只会更优秀。 嗯， 所以这也是我们就是来的海淀区队以后我们最大的收获也在于此。 嗯，对，那当然接下来浩廷在打球道路上您有没有和他探讨过做一些规划？ 这个问题是跟他谈过， 嗯， 但是呢就是说具体将来怎么走，所以我觉得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嗯， 因为这个相对现在情况来说，升学的压力，先是上高中、 嗯、 中考， 对， 后面面临高考， 是的。 最主要的问题是，再往上走， 嗯， 有没有球队？ 对， 这是一个我们确实面对的一个现实的问题。 嗯， 因为我们这九年多，我们发现球队越来越少，因为高中他没有太多的孩子、 嗯， 然后俱乐部也是一样，俱乐部从。 六岁七岁的时候可能有四个组甲乙丙丁、 嗯、 就是孩子很多，但是越往上你会发现 对 能有四个队五个队打比赛都已经很难了。那、嗯、为什么？就是因为 打球的孩子本来 也越来越少，打球的孩子基数本来就少，然后越往后走选择不同，只要有的退出了， 是的 啊、有受伤的也好啊，还有学业为主啊， 出国的， 出国的，所以孩子就越来越少。那最终是由我们想留下来，不是我们来决定的。 嗯， 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上升通道没有打开，然后呢，这个从事冰球的技术没有上去，你想坚持，没有第二代也没法坚持的。 嗯， 就是现在海淀是。有冰球的这些像比较重视一点的搞得比较好的二十中101，我们都是很清楚的，我们每年我们都在关注。 对， 我们孩子在人大附航天城、 哦、 人大附中那个冰球队，他是整个人大附中联合总校的冰球队。 嗯， 这是我们从初一到初三你会发现孩子也是打冰球的孩子每年都在流失。 嗯， 就是你学习压力，然后看不到这个上升通道。 嗯， 不知道，因为相对孩子来说吧，打冰球确实就是让跟学习这个协调的问题。 嗯，对， 因为一个人一天就24个小时， 是 你不会说因为有时候我打冰球，同样你在打冰球别人的孩子在学习。 嗯， 你像我们如果说你在要求你的孩子冰球要很优秀，学习还要同样优秀，是很难做到的。对他的要求太高了。 是 我们除了上冰的一个半小时以外，我们经常在路上来回还有2个小时。 对啊， 就每孩子每次去打球我们可能要比别的孩子付出3到4个小时的时间。 对 啊，这3到4个小时时间在面临中考的时候，这每天每次都3到4个小时， 非常宝贵的3到4个小时， 非常宝贵的3到4个。所以说孩子既然付出这么多，其实作为家长我们的初衷一开始是锻炼身体。 对， 但是随着我们走到现在，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学校也好社会也好、 嗯、 能给这些热爱冰球的孩子有一个这个 方向吧，通路嘛，对， 一个方向。 对， 因为我们之所以坚持总是就你能看到希望嘛。 嗯，对。 嗯，其实你像现在包括一些联赛啊，职业联赛还有高中联赛参加的队很少。 嗯， 每年高中联赛也就那几个学校。 嗯，所以其实就是我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希望想去坚持的，当然就要看整个一个外部的大环境， 对， 是不是还能够给像浩廷他们这样的孩子有一个通路，这样的话我们也才能更好的去走下去嘛。 对对对， 也就 因为孩子们从小学到初中，其实他们在这个校队里，其实他们也是有这个责任感的。 嗯， 他代表一个学校去打比赛，他是希望给学校带来这个成绩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能够把校就高中联赛甚至大学联赛，真的像国外一样把它搞起来。 对， 这项运动，我觉得它才会有未来， 才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啊。 对，要不然。现在我们就看到的就是北京虽然在全国很火，但是也仅仅局限于青少年。 嗯， 但是到高中了以后基本上就差不多流失的也差不多了。 对、 啊、 那我们再来说一个离我们越来越近的事情，就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啊、 嗯、 就像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听您介绍的，当时在浩廷参与冰球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身边了解冰雪项目的朋友可能都非常的少，到现在我们即将要迎来冬奥会了，这种感受其实您在这一路是能够看到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变化的，就是对于冰雪运动的这个参与度也好，或者说是关注度也好，但同样我们对于接下来的这个北京冬奥会更是一种期待，那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和孩子都有什么样的期待？ 所以北京冬奥会作为我们冰雪运动的亲身的这个参与者吧，我们当然希望就北京冬奥会的就是能让大家更多的去关注和参与这个冰雪运动。嗯，作为本身我们就是今年6月份像冬奥测试赛 啊，测试活动 嗯，我们浩廷作为北京队的一员去跟北京二队啊还有这个五棵松国家女兵、啊 嗯、 去打比赛，然后他的五棵松冰场国家体育馆他都去了 啊， 然后都做了第一个体验的， 是 对 那个感觉 我们 特别不一样啊， 对，特别不一样。就是说以前我们去的冰场啊， 它比起来简直是差距太大了， 嗯， 这么高大上，然后还有这个媒体采访啊， 嗯， 这些都有，他都经历了， 让他走了一遍完整的流 程，走了一遍完整的流程。我说你参与的这是最高规格的， 嗯， 你想冬奥会的测试赛就是按照奥运会的这个 标准来进行， 标准来， 嗯， 我说你看你享受的是国家队员的待遇，小小年纪，我说我们哪有这个机会啊？ 嗯， 所以这是冬奥会给他的切身的一个体会， 是的 感受。然后呢，就是因为冬奥会现在大家对冰雪运动，包括滑雪，就参与度也好， 嗯， 确实我们觉得热度也上来了， 嗯， 参与的人也越来越多，啊，但是我们期待的是，就是说冬奥会的时候，作为孩子，他经常跟我说，爸爸，我要是能去暖场。就比赛开始啊， 对对， 他们去暖一下场， 是的。 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就见到这个 NHL 这些明星，啊， 偶像们， 偶像啊， 对。 然后呢，去做个志愿者， 嗯， 因为他们时期平时原来最早的时候很多外教啊，他们在一起，他们跟很多孩子这个英语表达能力啊， 嗯， 都是没有问题。 对， 他我去做个志愿者和场外裁判， 啊， 哎，都可以 啊。 他们是很愿意去参与这个。 对 冬奥的， 对，因为他们非常的憧憬， 对，他们本身也有这个专业能力， 对，对， 他们让我上去，我哪怕我去扫扫雪都行啊， 对， 对，我滑冰没问题，我去扫扫雪都可以， 就只要能和冬奥会有近距离的接触， 对， 他们是非常向往去参与其中的， 对对 对, 对，因为他们本身，我相较于普通的 朋友们，啊， 人来讲的话，他们更有这个热情， 对， 因为他喜欢上冰。 对 对，他觉得我，而且我能去做更多的事情， 是的， 就他们的参与度是更高， 是的。 但我们作为家长来看呢，我们就希望的奥运会不光是在冬奥会来临之前， 嗯， 在冬奥会之后，我们当然希望这个热度，冰雪运动的热度， 嗯， 不会因为冬奥会的结束 就冷下来， 就冷却下来。 对， 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就是说是反而是一个高潮的起点。 对， 到冬奥会成功举办，就大家看到冰雪运动的魅力， 对， 然后在这一结束以后，大家都更积极的去投身到冰雪运动去， 嗯，对， 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最大的一个期待。 是的，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啊！首先也是期待我们浩庭能够如愿，当然更多的也是期待像您提到的，就是在冬奥会结束之后，他依然能够延续我们大家的这份热情， 对 啊，让我们的这个参与人群更多。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些冰雪项目才能够在国内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嘛，啊？ 对对对 对。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浩庭爸爸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浩庭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 好，谢谢。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将会在北京赛区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共产生男女单人滑、双人滑、冰上舞蹈以及团体赛五枚金牌。花样滑冰将动作的技巧与艺术的表现完美融合，将惊险与美丽发挥到极致，是冬奥会上最受观众喜爱的项目之一。全场聚焦，音乐响起，这里有惊心动魄的跳跃，有眼花缭乱的旋转，更有淋漓尽致的演绎。2022，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休止符上为青春呐喊，为拼搏欢呼吧！ 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听祖国的心脏。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有故事每个他，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